心知科学。想知多啲凑小朋友嘅 tips， 想佢哋学习更有效率，冇咁乱尽，想知道点样令小朋友健康成长，教育心理学家陪你论尽家教学。主持：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黄仲远，教育心理学家郑光贤、苏文朗。 Hello， 大家好。咁啊，嚟到咧，又系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嘅心知科学。咁啊，大家好，我系啊 Mills Wong 啦，我就中文名就叫黄仲远啦，就系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咁我谂大家都知啦，即系心知科学都应该听咗几集啦。咁就系专门系讲心理学点样应用喺唔同嘅范畴嘅。咁啊，我哋有四个唔同嘅单元嘅。咁一个单元咧就系叫零负天下人，就系辅导心理学家，就讲一下啲每一个时段嘅社会热话点样用心理学嚟个分析。跟住咧就系老细搵食啫。咁啊，知道啦，打工生存技巧其实我哋都要噶，即系学校里面都要。我哋今日咁样咧就系论尽家教学，就系点样用心理学咧应用喺家长啦、学校啦、真系教学啦、老师啦、学生啦呢几方面嘅校园嘅嘢嘅。咁仲有咧，最后一个咧就系我哋嘅企业大学堂，就系讲咧喺个企业里面、公司里面咧，点样去做教学或者唔同嘅形式教学，点样先至为之有效咧？咁啊，想学嘢就系关于嗰个嘅。咁今日就到我哋嘅论尽家教学啦。咁啊，喂，不如介绍下大家自己先啦。 好，大家好，我系 Virgo 教育心理学家郑光贤。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chael 教育心理学家苏文朗。 好，咁我谂大家见过佢哋啦。上次我哋就系讲生仔， 生仔。 今次我哋题目咧就系教仔 方程式， 系啦，教仔方程式系啦。 O、okay、K， 有个问号 嘅，有个问号嘅嗱，因为大家都我谂上一集都知啦，即系我哋三个咧都系未有小朋友啦。咁嗰只，咁你有打算啦？我哋即系应该啱啱系。打算諗緊，打算冇，即係咁嗰只啦。 係，你就諗定咗啦。 係啦，咁所以咧就基本上，除非有意外啦，突然間，你死嘢唔好講得咁實咁。係啦，咁就所以咧就我哋咧就從呢個角度，今次喂仲講教仔喎，即係基本上咧，即係由我哋去講嘅話咧，都非常之有挑戰性喎。不過咁，我哋先回答咗咧，有一啲我哋嘅聽眾，我哋之前上一集咧有少少嘅話我哋咧。生唔生仔好，咁你不如都去心理學家、教學家、心理學家，你不如俾個 chance 都好喎、啊。雖然我都覺得，喂生仔都要人哋 suggestion 都真係比較古怪嘅。 係，喂佢哋好想，佢哋好想知係即係生咗係咪真係開心咗啊？或者喂咁我聽完你一集啦之後，咁就算我都係想生，咁係咪好咧？咁佢哋都想即係講多少少， 起碼聽個意見啦，係咪即係咁講啫？係啦。 同埋一啲落地啲嘅嘢咯，有啲咩佢哋可以做咧？如果真係要生啦，因為上次講好多噶嘛，譬如國家個國家，你或者你個地方究竟係咪 supportive 一個爸爸媽媽嘅？咁呢啲其實冇得改，即係好難改變嘅，除非真係移民嘅啫。又或者係哇，真係嘅，原來有錢又真係可以解好多問題嘅。咁如果唔係個個都有錢噶嘛，咁點樣可以喺有嘅資源都可以做多啲咧？咁呢可以起碼都解答翻少少。 係啊，不過上次如果觀眾記得，我哋就講到臨尾就好似賴到佢話，經濟好似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咁但係其實我哋上一集都有講到話講生仔咧，都係講意義同埋講核心。咁我諗喺呢度都可以回應少少。 其實都係嘅，如果經濟好就生仔，或者經濟唔好就生仔，好似呢件事就即係個意義唔大，好似買件嘢咁樣嘅情況咧，都唔應該用呢一個咁嘅態度嚟去睇生仔嘅。 係啊，所以即係我哋講到話，其實有啲人佢就算經濟唔係幾好嘅，能力唔係好足夠嘅，資源唔係好多，都會想生。其實佢為啲咩呢？可能就係為咗佢有一個意義或者有啲義務啊，佢對於覺得生小朋友嚟講，可能係一種責任，佢好想去進行呢一件事情嘅。佢睇嘅可能並唔係話我究竟生完之後會唔會冇咁開心，會唔會開心咗？可能對於佢嚟講係有另一種意義喺心入邊嘅。 又係嘅，即係開唔開心其實都係一個指標啫。即係我意思係。可以係有好多指標嘛？呢、這個就正如就係話，即係世界上人生應該要點啊？有啲人係總之歸結所有嘢都係想開心啫，即係咁嗰只。咁但係其實我哋當然就，我覺得好多嘅學問睇落去嘅時候都唔係咁睇咯。即係類似責任係其中一個 我哋可能都值得去追求嘅其中一個嘅意義或者係一個嘅價值觀嚟噶嘛，即係嗰個情況，有啲人係咁樣嘅諗法。 再廣闊少少，其實即係而家心理學對於開唔開心都有。所以我都有兩個定義嘅，一個你就叫 hedonic happiness 嘅，即係享樂式嘅、喜樂式嘅、另外一個咧就叫 eudaimonic 嘅，中文我唔係好點譯啦，但係個意思就其實包含咗個意義喺裏面嘅。咁所以其實即係都可以係開唔開心嘅一個 subset 嚟嘅，一個細啲嘅嘢。咁但係意義嗰方面，其中一個即係我比較中意嘅心理學家叫 Jordan Peterson， 咁佢成日都講就係話，而家啲人咧好多時就淨係講權利，其實就忽略咗個義務，係啦。而義務其實咧就係你表現你人生意義嘅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嚟嘅。點解咧？就係你當有義務嘅時候咧，其實你覺得嗰啲嘢係一啲要做嘅嘢，而嗰啲好多時咧都唔係咁容易嘅。如果你講話生小朋友更加啦，要養育成人，要養育成才就更加困難啦。而當你都做到嘅時候咧，其實你係展現咗，其實你嘅人生裏面係有啲 accomplishment 嘅。咁好多時就係呢一個樣嘢就俾咗個 meaning 俾你。如果做一啲好簡單嘅嘢，日日都做到嘅，又可以諗下另一個心理學家啦，即係嗰個 flow 嗰個心理學家，大家都唔好識讀佢個名 ，Csikszentmihalyi 好似叫做。係啊，咁佢講嘅就係話，如果你對你嚟講冇 arousal 嘅嗰啲好簡單嘅，係日日都係好似手板眼見咁做咧，係。的確係真係冇咁冇嗰個 motivation 令你做落去，亦都唔會覺得有咁任何。 係咪即係吸塵啊？即係日日都要吸。 係喎，大家又問我咧，究竟係估下咧，即係睇咗個 pose 啫。跟住大家估啊，喂，究竟同邊一樣嘅家務啊？佢話。即係大家估咧，就係咪煮嘢食？嗱，煮嘢食係覺得係有意義，有個 creation， 即係大家都諗緊係向有意義嘅方向計。大家細估唔到係吸塵， 吸塵， 估唔到係吸塵。 咁所以我好 buy 嘅，我 buy 就係佢哋覺得生仔呢件事係唔係咁容易做得到，亦都唔係話我生咗出嚟事必呢件事一定會係理想嘅。佢係真係要去付出，要去經營，先至可以做到一個好啲嘅結果，或者係融洽啲嘅。 我冇咁睇啦，其實咧。某程度上咧，我哋一般嚟到講，從呢個責任嚟到去講生育嘅話咧，我哋普遍喺個社會裏面睇到咧，就覺得係呢一樣嘢唔係咁偉大嘅，即係你明我即係嗰個情況。我意思係即係話，例如我想係個俾小朋友有一個。體驗一下個生活或者係點人生係點樣嘅，你好似好有意義、好偉大咁樣，即係覺得因為你覺得係一個責任，即係例如話，當嗰樣嘢 down to 去一個話，喂，我要完成，咁我係我責任嚟噶嘛，咁好似就冇咗嗰樣嘢本身嘅意義。但係咧，起碼我覺得頭先咧，我自己聽嘅話咧，就有少少另一個角度，嗰、那個唔係嘅責任，即係嗰個係一個義務，即係你可能係為咗。自己的家庭，可能是配偶的一些的想法，或者是家族，又或者是社会，如果你真的要讲到很大的 是关于人的成全那方面的一个情况，那去看这件事而看一个义务，我是要做这样东西，而且确我做到的话是有一个 accomplishment， 那我觉得有几不同，即係呢個角度， 係絕對係，所以我估即係一啲觀眾去聽完之後問自己想唔想生，除咗睇啲經濟啊，其他周邊嘅因素，可以問一下其實佢哋自己覺得佢有冇義務，佢哋同唔同意呢一個說法啊？即係佢哋覺得佢自己有冇義務去做呢一件事？我諗呢個係第一個少少嘅回應啦。第二個就係我哋上次講到，其實生咗係咪真係開心咗？係啦，呢、這個都可以值得回應。 呢個就係個個地區嘅 study 都有啲唔同，香港就冇話 conclusive 嘅。不過如果你真係拉闊咁睇 meta analysis 咁睇，生咗的確係冇咁開心嘅。但係咧，但係咧，英國最近有一個研究，政府做嘅，咁就發現係真係英國就未至於睇到好唔開心，但係睇一樣嘢好出嘅就係人生意義大咗。你覺得原來我嘅生命係。worthy 嘅，我係覺得有啲嘢 look forward to， 即係呢個就係其中頭先講翻意義嗰位啦。 咁即係相關嘅喎，即係佢哋覺得意義大咗嘅時候，可能就會 lead to 佢哋個 happiness 會大咗。 又或者咁樣咧，例如如果佢以開唔開心咗嚟睇，可能佢當衡量自己開唔開心嘅時候，例如佢可能會睇我自己嘅 me time 私人時間係咪少咗？係少咗喎。我自己係咪做緊一啲嘢？我未必完全地願意。例如 同佢咩對咩，即係對測驗啊，對對課本啊，我諗唔係咁多人家長咁中意做嘅啫，係咪啊？即係咁嗰只啦。咁嗰啲時間你係咪咁中意做緊嘅所有嘅活動，同個小朋友都係咁中意咧？又真係可能大部分都未必咁中意嘅喎。可能就係同佢玩或者見佢做一啲好開心嘅嘢，你先至會中意。 得意咗先 係中意。即係話，如果個 happiness 係喺話自己嘅參與度，某程度上自己嗰、那個。happiness 嘅 emotion 出現嘅一個嘅情況，咁的而且確好可能以咁嘅角度嚟睇嘅話咧，我認為係好多都未必係會嘅 happiness 高嘅喎。 係， 但係當如果我哋話將嘅 happiness 放大少少，又或者我哋叫做 happiness 只不過係其中一個目的啫。 嗯， 另外一個目的就係例如頭先你話義務又係，或者係意義性。 嗯， 係啦，有一個我同我想我同你嘅產物，即係用嗰隻都 OK 啦，即係等埋先。跟住呢一個意義可能對我哋係會重要，而且呢個意義性嘅嘢我真係做到出嚟，而且呢件事係 real 係實。咁嗰樣嘢對可能大部分嘅人嚟講都係一種係人生嘅追求咯。因為你諗下好多，就算有啲講真有啲偉人，你話阿曼德拉，即係佢未必係以 happiness 就作為佢個。追求人生噶嘛，你要計佢嘅 happiness 一定低噶嘛。 嗯， 但係你話對個意義性，佢就非常重大啦，係咪？可以咁樣睇。 所以睇個 definition 咯。但我一般人咧 ，scientifically 可能咧有啲心理學家就將 meaning 都擺喺其實個 happiness 嘅一個一 part 嚟嘅。但係咁我哋普通人講就唔係講緊嗰樣嘢住嘅，我諗。 嗯。 不過都係一個 awareness， 可以話俾聽眾聽嘅。咁講第二樣嘢咧，就係咧，我哋上一集講啦，講嗰個叫 parenting paradox。即係嗰個吊軌嘅位置就係咧，好多人就因為以為會開心咗、快樂咗，走去生仔， 係 end up 翻嚟就唔係。而最得意嘅就係你越原來係因為呢個原因想開心去生仔咧，你 end up 就越唔開心。 哦，即係期望管理，即係我哋越想中六合彩，一唔中嘅時候嘅失落感就會大咗啦。 嗯， 啊咁生仔都似喎，即係話，即係我哋如果帶住一個期望係，我覺得生咗仔會令到我成個家庭啊好歡樂啊，咁樣好多即係親子嘅時光啊，温暖啊咁樣。咁但係當我哋真係遇到一啲挑戰、一啲困難嘅時候，可能我哋就會覺得。其實都事與願違，呢一種感覺就會令到有啲受訪者啊，或者有啲家庭覺得生咗仔可能係唔開心，或者冇咁開心。嗯，係 啊， 係。 這個情況都會係有咁樣出現，即係呢，我諗相信呢幾樣嘢都係關於生唔生仔可能都會諗嘅一個嘅情況啦。 嗯， 係啦，咁啊，某程度上，如果根據頭先最尾嗰個關於個 paradox 嗰度咧，咁某程度上會唔會係？不如都叫咩啊？即係處之泰然，自然而然咁樣嘅情況。當然你可能都會有個取向，有個慾望會係點樣嘅咁嗰只。但係只不過就類似就係話，我會 do the best， 跟住就係其他就交俾神啦。即係類似呢個咁樣嘅諗法，嗬。 我覺得係處之泰然呢個諗法係啱嘅。不過嗱，講到尾，我哋始終都係講心理學啊。其實我哋都會覺得開心又真係可控嘅，有一大部分都係可控制嘅。咁我估喺生仔呢個話題，我哋要令到可能嗰個結果係相對正面啲啦。我哋期望可能嗰、那個氛圍可能真係好啲、開心啲。其實我哋有一啲嘢真係可以去留意多啲家長嗰方面，同埋 就係、是、靠個教仔方程式。 教仔方程式係咩教仔方程式呢？我估係咪真有個方程式？我哋今集繼續討論落去啦。咁我哋首先講就係親子關係。我覺得親子關係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去令到家長或者個家庭去覺唔覺得嗰個生完小朋友嗰個相處係和諧，或者有温暖，或者有一啲正面嘅感覺嘅。 係係，講親子關係，我可能講翻即係翻翻去頭先，我都講多少少嘅就係、是，咁其實可能有一個 take home message 俾啲聽眾嘅就係、是，唔好或者叫心裏邊有個抱啦，就係、是、生仔出嚟唔一定係令到你開心，真係唔一定嘅、而你當你有呢個咁嘅覺悟嘅時候咧，你出嚟個 outcome 可能就令到你開心啲嘅，係啦，即係頭先講個落差嘅問題啦。第二個咧好得意嘅就係、是、之前咪講話個吸塵嗰個研究，嗰、那個研究其實就係一個。即真係好出名，專係研究happiness 啊、快樂啊、life satisfaction 嘅 psychologist 啦、啊，叫 Daniel Gilbert 嘅。咁佢好出名嘅就係有本書專係叫做講 happiness 嘅。咁啊，好多人睇啦。 咁佢好得意嘅講一句咧，佢除咗研究生仔咧，佢仲研究結婚嘅。佢又做過啲 study 就係又睇翻全世界啦，係咪結婚嘅人快樂啲咧？咁當然有啲 study 就話係，好多都話係結咗婚嘅人係快樂啲嘅。咁但係佢好得意嘅，佢又用結婚又咁講啦，生仔又咁講。佢就話呢啲 study 其實係好無聊嘅，做呢啲，因為最重要嘅你結婚快唔快樂咧，係睇咩咧？睇你老婆係邊個，睇你老公係邊個。咁生仔一樣，不過生仔冇得揀，所以就係睇個關係咯。你揾一千個人，咁啱嗰一千個人，原來佢揾啱咗個 partner。如果用結婚嚟講，咁佢自然就一即係如果一千個人裏邊多一半係揾啱 partner 嘅，咁你 pull 翻嚟睇，咁你發現咦原來係結婚係快樂嘅喎。你調翻轉揾咗另一個 sample， 一千個裏邊可能多過一半係唔啱 partner 嘅，夾唔到嘅，咁自然佢同你講個 result 就係話。誒結婚係唔快樂 嘅喎，咁即係呢度有個 sampling 嘅， 係啊 sampling 嘅 bias 嘅問題喎，係咪？係 啦， 咁的而且確都係嘅，即係佢唔能夠令到個比較性係淨係睇結婚呢件事咯，係咪？我同邊一個結婚呢、這個已經係對結婚嚟講可能係最關鍵性，都唔好話佢係一個叫偏旁理由，係一個最關鍵性嘅情況啊 ，OK。咁所以都咁樣就會睇到嗰、那個究竟 sampling 嗰個有一個咁樣嘅問題。 係啦，咁去到生仔就一樣嘅，生仔就冇得揀阿仔係點啦，阿仔冇得揀老豆係點啦。咁但係你嗰個所謂頭先講嘅親子關係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或者 relationship 係有得喐嘅喎。咁其實都係我哋嗰行專登即係讀咁多年書，走去同家長俾啲 consultation， 都係就係做呢啲嘢啫嘛。點樣可以即係加強嗰個親子關係？ 所以可唔可以咁講，即係話？生唔生仔，大家話睇啲 research 開唔開心或者點，可以嘅，可以有啲參考。但係其實諗落呢一度，佢係有一個 sampling bias 喺度。咁而當中最可控性、最關鍵性嘅就係、是、個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即係佢哋嘅親子關係，真係關於個教學教仔嗰度啦。 係，但我哋講親子關係，其實有好多嘢都可以影響親子關係噶嘛。譬如我哋話。教養模式啦 ，parenting styles 啦，譬如個父母嘅一啲個人特質啦，譬如可能啊，仲有好多其他嘅。咁我估呢度我哋都值得喺今集亦都同觀眾去探討一下。譬如我哋先講咩好啊？講教養模式先啦 ，parenting styles 啦。咁美國有一個心理學家帕克萊加州大學嘅 Diana Bornman 咧，佢一開始咧就好中意研究父母嘅教養模式。咁當然之後有一啲學者繼續幫佢即係執翻靚個成個 model 啦。咁佢就話其實教養模式即係父母對於小朋友咧。好多女嘅家長咧，佢嘗試去將佢分類，簡單化咗呢件事啦。咁我哋主要睇緊兩個 dimension 嘅，兩個維度嘅。第一個咧就係、是、去睇佢對於小朋友嘅情感需要嘅關注度，譬如佢會唔會好體諒佢啦，佢嘅敏感度啦，佢嘅回應度啦，呢、這個就係佢覺得父母對於小朋友愛嘅展現嘅其中一個維度啦。第二個維度就係佢對於小朋友嘅操控。究竟佢有几想啲小朋友系规规矩矩嘅，生生性性嘅，佢嘅要求系有几多啊？咁佢尝试用呢两个维度分咗出嚟，咁我分咗几多啊？ 二乘四个啦 。咁我估今日可以同咁多位观众又介绍下呢四个。 好啊，就自己都可以睇下，睇下大家观众即系。你未有小朋友好，有咗小朋友又好，或者已經有小朋友好大啦，一於就去自己 evaluate 自己究竟係邊一款，所以會有啲咩影響？ 其實好得意嘅，我覺得咧，任何年紀都可以去思考呢一件事嘅，即係我覺得呢一個唔係單單係未生小朋友嘅話要聽定先。其實你知啦，即係我哋大過咗之後成人咗，好多時候都係諗翻轉頭細個嘅時候。我哋啲阿爸阿媽點樣去湊我哋，點樣去塑造我哋嚇？呢、這個亦都影響到我哋第時點樣成為一個父母啊嘛，咁樣。咁同埋呢一個四個教養模式有趣嘅地方就係、是，佢除咗係即係俾父母睇之外，其實佢係對應到唔同嘅教養模式咧。養育出嚟嘅小朋友咧，可能有一啲唔同嘅心理需要，或者嘅一啲形象啦，有啲可能會係嗱，我哋陣間再講多少少個研究有啲可能會係成績好啲嘅，有啲係正面啲嘅，有啲可能佢嗰個危機感或者佢遇到嘅挑戰嘅時候，佢嗰個點樣去 approach 個問題咧，可能有啲唔一樣。咁不如就先講第一個先啦。 講下第一個先啦。 第一個我哋由冇咁好嘅開始講先啦，就係佢有。 唔理個小朋友嘅，即係咧又冇乜俾到一啲 love and care 嘅、啊、另外咧就係、是、對佢嗰、那個要求咧又唔係好高嘅喎、啊。咁、我哋有一個就叫做忽略型啊，忽略型一個 neglectful 嘅家長， 又唔算 lazy fair 係咪咧？ 又 即係佢唔算放任不。即係積極 不覺，你有個積極啊嘛，佢唔積極嘅， 不積極都唔積極，即係對你要求都冇 嘅咋。係啦，即係你要想像一翻到屋企咧，係自己掛住自己打機嗰啲嘅，即係完全小朋友去嗌啊，嗌到拆天啊，嗌阿媽嗌阿爸啊，咁都唔理嗰啲。但係咧，即係喺學術啊或者其他要求咧，又冇乜點理佢嘅喎，即係做唔做得到咧？都冇乜所謂喎，咁呢一類嘅家長咧，我哋就即係心理學家佢哋就話呢一類可以歸類為忽略型嘅家長，係啦。咁但係忽略型嘅家長好定唔好咧？其實唔難估啊， 應該就唔會太好啦。 係係係啊，咁啊有一啲研究都話其實呢一個咧係嗰四類入邊咧最差，係啦最差。點解差咧？就係、是一方面嗱，我哋用一個好市民嘅角度去聽，就係、是、你又唔俾一啲規則佢，係咪啊？佢做得好壞你都唔知啦，即係對佢有乜要求嘅，咁變咗喺個小朋友的角度，佢就會慢慢覺得，咁啊，即係我喺一個家庭嘅呢一個小社會入邊，佢係完全係好似冇網管嘅，有冇規矩，做得好唔好都冇人會care， 冇人會介意，冇人會知道。第二就係當佢有任何一啲需要，可能去揾阿媽幫手撬一撬開啲嘢，開個蓋啊，飲樽牛奶咁樣，都係冇一啲嘅反饋的話，咁喺同一個一堆研究入邊咧，佢哋就會話：呢一類嘅小朋友，如果追蹤起嚟咧，佢哋成長之後咧，係比較大嘅一啲心理需要嘅。佢哋可能會容易啲抑鬱啦，即係個情緒上面比較負面啦。以至到可能佢相處對於一啲挑戰嘅時候，唔係好識得點樣去面對啦，因為佢慣咗即係冇乜人可以去尋求協助，甚至乎再嚴重啲，或者外國嚟講咧，揾到呢四類嘅小朋友咧。在呢四類教養模式底下咧，呢類小朋友咧嗰、那個自殺傾向咧，可能仲會高啲添嚇。即係佢哋當佢係成長嘅階段，面對一啲唔同嘅困難，佢哋可能傾向會用一啲唔係幾好嘅方式去自處。 呢一個嘅情況咧，我即刻會諗到點解會對個小朋友咁大影響、我覺得其中一個同佢個 self esteem 嗰個嘅建立咧，即係個自尊心嘅建立都好大關係啦。首先就我自己好。唔單止有一啲叫 research 會係咁講啦，即係其實喺人嘅好多唔同嘅 activities 裏面咧，其實好多嘢咧都係 link up with 人嘅自尊心點樣去提高，即係包括係咪即係我哋買衫買鞋買車住邊度喺邊度讀書或者做啲乜嘢，其實好多時嗰件事可能對嗰個實質性冇乜特別大影響，但係我自己嘅自我感覺係良好嘅，咁呢個可能自己個。self worth 佢個自我價值可能會因為咁樣咧，自己覺得自己提高咗，咁所以做好多嘢都係為咗呢一個。我幾相信就係你諗下，佢喺個家庭，佢係被忽略，佢做對我做嘅嘢亦都冇要求。某程度上咧就即係話，究竟我係咪咁重要咯？即係我喺個嗰小朋友出咗嚟，我喺個家庭完全唔重要。我無論咩所謂讀書叻啊，定係我做啲乜嘢，係佢完全唔會理，亦都唔會有任何。特別對我的要求，咁即係話某程度上當我是不重視我究竟在度唔喺度，係唔係咁關鍵咧？其實你當諗到呢一個咁嘅情況之下咧，同頭先嗰啲嘅結果咧，你就幾能夠係想像到呢個咁嘅出嚟？你仲要由小朋友開始對於呢一個咁樣嘅家庭裏邊嘅咁樣嘅 interaction 當中係好大影響。 同埋佢哋自尊心，頭先 Muse 講到就係好影響到佢第時出嚟個社會點樣去自處，或者點樣同其他人相處啦。 點樣睇個社會？ 係啊，不過嗱，我哋又嗱呢個就冇做一啲研究啊。你哋估下，或者我哋感覺上而家香港社會仲多唔多呢一類型嘅家長咧？ 嗱，我覺得咧就相對上可能係比較少嘅，即係而家我哋講緊嘅都係咩苦嘛，唔知咩爸啊，即係咁嗰啲啦， 係 啦，咁基本上應該對佢哋係緊張好多，即係喺呢一樣嘢嘅好似相反咁樣。 係，我係知教王嘅，所以我因為其實我之前即係都 serve 過唔同嘅學校啦，咁有啲係喺啲比較。即係我哋話 SES 嘅 socioeconomic status 比較低啲嘅地區啦， 咁就發現其實呢啲家長都多嘅，可以講緊係 都多 嘅，都多嘅，好易睇嘅。我嗰陣時去入到間學校咧，你見到某啲學生你就知其實應該係 neglectful 嘅啦。係就係點咧？就係、是、你見到佢哋啲牙咧，即係講緊一二年班六七歲咁， 刷得唔乾淨，係 完全黑曬嘅、哦。你想象唔到嘅，即、就、係、是、你牙係講緊有一半都係黑咗，而家係講緊係門牙前面全部都係咁。 係。 咁你呢啲好明顯係 neglectful 嘅，完全當然佢成績嗰啲係完全唔理啦。見家長我哋話可能同佢叫我 parent consultation 啲家長又係會唔理啊，會推啊， 約咗又唔知時間啊， 出現啊咁。其實呢啲家長喺香港都起碼喺我見嗰啲學校都唔少啦、我又唔敢講話好多。 咁你都講得啱嘅，即係其實而家所有話所謂咩虎媽定係點樣嘅一個情況，怪獸家長其實都係講緊中產。即係佢哋係有能力去俾好多唔同嘅訓練俾佢，去做啲乜嘢資源俾佢，佢就可以咁。因為我頭先都突然間都諗起咧，就係、是、我本來想講咧，就係話我反而我以前嘅社會比較會多啲，即某程度上咧，我頭先都會咁諗嘅。其實我屋企人係咪都有少少咁樣嘅傾向？不過我突然間會諗唔同咧，就係、是、佢對我有要求。 是 即是他是没有时间理我、okay. 但他对我是有要求，即是例如啊，即是其中一个呢他都是说你不可以讲粗口的，即是假设是这样、即是纵使我之后是不是建立到都好、我觉得是很肯定他是大幅度、我这件事很记得，而且他减少了的， 是 即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未完全是，但是可能以前那种生活，但是刚才Michael一讲那种的生活，可能佢 SAS 比較低啲嘅，咁可能就係同呢個情況都有少少相關性。 所以其實喺忽略型嘅家長，其實都仲有分啲類型嘅，就係、是、有一啲家長可能係因為嚟自於佢哋心態上面，佢哋覺得生咗，或者可能佢本身已經唔係好願意生噶啦，因為其他原因。我哋上次傾嗰啲，佢生完之後佢就選擇去忽略。 Okay. 又或者另外有一啲家長，佢係嚟自於知識或者嗰個心態嗰個技巧唔夠，而去控制唔到，就係我唔夠時間俾到呢啲小朋友。 Okay.好，咁我哋就一於呢一節都話咁快又講完，我哋一於等緊翻嚟都，我覺得都可以仲討論一下呢一個忽略型嘅情況，同埋其他嘅生類型究竟又會帶出啲乜嘢嘅親子關係咧？咁樣我哋翻嚟休息一下先，翻嚟再傾。 一分鐘教育心理學， 天下間嘅父母可能有好多類型。今日会同大家介绍 Diana Bomrud 嘅父母教养模式。Bomrud 系美国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嘅发展心理学教授。佢认为唔同父母嘅教养方式主要嘅差别在于情感关怀同埋家长控制呢两个维度。情感关怀所指嘅系父母对仔女情感需要嘅敏感度同埋回应度，而家长控制就系父母对仔女嘅行为管制同埋对佢哋嘅要求有几多。根据这两个维度，教养模式大致就分咗为四类。如果家长对小朋友的要求低，情感回应度都低，就是忽略型的家长。相反，如果要求高，情感回应度都高，就是威信型家长。另外，如果家长对小朋友的要求低，但是回应度很高，我们就叫他做溺爱型的家长。相反，就是独裁型的家长了。你们找不到自己是哪一类型呢？ 好，咁啊，翻嚟我哋第二節嘅心智科學，今個單元咧就我哋論盡家教學。咁啊，我哋有兩位啦 ，Virgo 同埋 Michael 啦，咁我哋嘅教育心理學家啦。咁今日咧，我哋講嘅話題咧就係個教仔方程式，係啦，即係個情況。我哋其實喺第一節嗰度咧就講咗咧，咁啊有一隻叫忽略型嘅一個教導嘅形式，或者個家長嘅款啦。係。咁啊，當中咧我就提到咧就係、是、啊，好彩我自己。都叫做好啲，就係話咧的而且確嗰個放任程度咧，我覺得係超高嘅，係超高，係啦。咁啊，但係咧，佢係對我有要求嘅，係啦。咁講真咧，我如果係咁，我都幾多謝我媽。 即係其實佢俾空間你，但係亦都有家規寫咗喺屋企咁樣。 我其實講真，我幾多謝我。講真咧，我阿爸咧，佢係完全對我唔係有特別嘅要求。 OK， 即係我係例如考第幾啊，做啲咩啊，我覺得佢係可能未必真係好知嘅， 知 道我相信到而家佢都真係未知， 係你俾佢知 啊，係啦，類似咁都可能係嘅，即係你知道，即係要簽名嗰啲先揾佢嗰陣。咁啊，跟住就反而我阿媽就會對我有唔同嘅要求咯，佢就未必喺個教學，因為佢 我諗嗰時候啦，即係佢哋個文化水平都未必，教育水平未必高，咁所以佢哋其實教唔到我功課啊，或者點樣嘅情況。但係佢起碼就會知道，做人應該要點樣啊？呢、這個就會幫下，或者佢都幾做有個 demonstration 嘅，即係示範性。咁所以佢某程度上，我覺得喺我行為上，佢係對我有要求。 OK， 如果咁樣講法咧，根據阿 Bonrick 嗰四格咧，呢一類嘅家長，即係 Muse 嘅媽媽咧，就似係我哋叫做傳統啲啦，即係如果我哋再仔細啲去分類的話，就係當佢對於一啲小朋友係要求高嘅，但係對於小朋友嘅一啲情感需要嘅回應度唔係好高啦。我估其實亦都好常見，我哋以往講緊以前嗰個年代啲爸爸媽媽，佢哋邊識得知道誒趌、起條尾就係開心唔開心啊？佢哋都係淨係睇住個結果嘅啫嘛。總之唔好犯錯啊，咁樣要行得正，企得正，做個好人咁樣。咁呢一類咧，我哋都雖然個名冇咁好聽嚇，其實咧但都可以分咗類嘅，就叫做 authoritarian， 即係呢個獨裁型啊，好似好負面咁係嘛？都係陣間我哋傾落去都有啲好嘢嘅，係啦。但係佢嘅意思即係話家長對於小朋友嗰、那個。是一啲即係行為啦，又或者個規範上面嘅要求咧，係都相當之高嘅，有一定嘅要求，好明確清晰見到嘅。但係佢哋可能因為技巧啊，因為嗰個敏感度唔高咧，佢哋俾到小朋友嘅愛啊、關顧啊，就唔似得現代家長咁啦。哦，得意啊，好錫啊，又或者唔似啲外國家長咁樣，成日都話 very good， 話 nice job 咁樣，就未至於呢一種啦。啊，咁嗰個我哋就會歸類為獨裁型嘅家長。 所以某程度上，佢覺得會唔會覺得小朋友做到咁嘅嘢係應該嘅？即係佢會唔會係呢一隻咧？即係所以好少嘅欣賞，好少 的。係啊，係中國人好多都係咁嘅，即係。佢唔會讚你嘅原因係因為呢啲嘢你應該做啊嘛，而我覺得你應該做嘅嘢，佢再讚你咧，佢就會覺得呢啲咪叫讚壞咗咯。你應該做嘅嘢點解要讚？ 其實呢句都好熟噶， 係啊， 成日聽嘅都會 係，仲要由未出世開始就唔可以讚壞添，成個文化係即係講得多就 係啊， 又話一出世好多頭髮就話係有小氣啊，咁樣又話佢光頭啊咁樣，又話佢眼仔蒙蒙啊咁樣，一開始仲要係由出世期已經係建立緊呢一個文化喺度啊。 嗯，所以嗱呢一隻咧，我覺得係睇下個好唔好處咧。都幾在於個父母要求啲乜嘢，係咪嗱？其實我某程度上咧，我有啲好彩嘅。嗰個好彩嘅地方咧，就係咁講真，個教育水平唔高啦。咁所以佢其實某程度上對你某啲嘅要求咧，好可以係唔合理啦，又或者係好工具性啦。即係例如就係話，佢可能會可以覺得就係話，喂，你放學快啲嗱嗱聲就翻嚟幫手做嘢啦。即係佢可能係可以係咁樣噶嘛，咁可能會令到我即係冇咗少少嘅童年或者咩，而我自己嘅記憶咧就係、是、你諗下我係七兄弟姊妹喎、即係佢要照顧七個， 好多。 咁跟住咧咁阿爸當然就會少去做啦呢啲嘢。我嘅記憶咧就係我放學我係會即刻落去玩嘅。係啦，即係我係連屋企擺低個書包都唔會擺嘅。 呢一步都 skip 埋 ，skip 埋我就即刻落去玩嘅。咁當然啦，即係我屋企住嗰度咧，就同玩嗰個公園咧就相對上比較近嘅。佢真係好似以前嗰代咧，喂食飯啦、啊， 嗌落去 啊，嗌落去，即係佢大家通知咗一個人，或者一個店鋪嘅小販，跟住個小販喂。邊個僆仔啊？媽嗌啊！食飯啊！即係類似就係呢一隻嘅。係。咁跟住咧就係類似咁，所以即係話咧，佢係冇要求我係翻嚟幫手去做啲乜嘢嘅。 係。 而佢係俾我去玩嘅，即係只要我當中唔下次，而且咧，我住嗰區啊，其實係相對上係叫做種黑點嘅，即係總之嗰時候係嗰陣黑社會多嘅。係。係啦，咁我突然間咁諗翻嚟嗱，嗰時黑社會多啦。但佢要求我唔可以講粗口，你明白我嗰、那個佢對我相對上高嘅，即係相對上高嘅，而且可能對佢嚟講，就算我講粗口都冇乜特別大傷害嘅，因為佢周圍聽都係咁樣嘅，係咪？咁但係佢又有咁樣嘅要求喎，佢而且都對我哋成家人係成家人嘅小朋友都係咁要求， 係啊， 所以其實又得意咧，我哋成家人嘅小朋友咧係極少極少係會講嘅。 係，不過我覺得 Muse 呢個 point bring up 得好。其實我哋講緊嗱，陣間我哋再介紹埋另外嗰兩種啦。但係既然講到呢度咧，其實我哋睇呢四種教育模式好與壞咧，或者係咪真係有一個我哋叫做方程式咧？其實好睇我哋最後想 要的那個 outcome， 最後的結果我們其實在看什麼、嗯啊、當然我估計稍後我們都講這種即獨裁型的、管教模式啦教育模式其實都有它的好處的、嗯啊、它的好處就是好像剛才 Mills 說它塑造到、啊、七兄弟姊妹很正直的、嗯啊、出到去不會講粗口的是有一些很好的價值觀其實它可以透過這種很即很明確的指示甚至乎可能我不知道以前的年代有一些懲罰添、啊、令到你很記憶深刻要是我做得到這件事以至到其實在一些學習上面我們講話 academic performance 亦都有一些 study 說其實在這一類型的教養模式底下他們那些 performance 是會好一點的、 嗯、 但是當我們一想去探討就是整體小朋友的 well-being 那這個答案就出現了一些變化了、 嗯、 是的就是即尤其是當我成長大了之後即我看過啲研究係好多係可以成為到專業人士添，咁、 嗯嗯、 但係最後咧，可能佢哋對於佢哋大個咗之後個 well-being 個 report 又會覺得係差啲啦、嗯，更加係容易會有啲情緒嘅病啦，即係譬如可能抑鬱症啊、 焦慮症，真係咁似嘅，即係好似話可以做到比較專業，跟住突然間即係你喂睇住喎，係咯， 冇嘅，我覺得你爸媽係好好嘅，即係。就算我哋頭先一路講開話有一啲唔好嘅因素，咁之後都當然有好多其他因素影響啦。咁我哋臨完節目之前可以包一包嘅，即係除咗我哋講緊教育模式會影響一個人係咪真係可以成功或者有啲 well-being， 除咗教育模式，當然有其他嘢啦。咁不過頭先講到呢個獨裁型，我哋都有啲文化差異喎 ，Michael。 獨裁型都係有啲文化差異，我諗最主要就係、是、其實係最大嘅 study 係美國同。中國嘅係啦，如果你講獨裁型啦，其實而家講緊咧喺美國嗰邊咧係學緊啊，甚至英國都係嘅、嗯，就話咦點解我發現咧喺我哋國家裏邊即係佢哋美國好英國又好啦，啲、嗯、美籍嘅華人或者英籍嘅華人咧，佢啲成績咧係比起佢一般嘅白人都仲要高分嘅、 嗯， 即係無論係入佢嗰啲好嘅學校 Ivy League 又好，入即係英國嘅好嘅學校，佢嗰個 percentage 越嚟越升得多嘅，而佢哋咧。可能你就會覺得佢哋嗰啲，其實佢都係成日都喺嗰啲而家嗰啲 YouTuber， 其實好多都係呢啲咁樣嘅比較成績好嘅美籍華人啦，英籍嗰啲，佢都會成日都講，即係當講笑咁講咧。我爸阿媽其實係真係會對我有幾嚴苛，佢、嗯、永遠咧就對香港人好熟噶啦，攞100分嘅滿分嘅卷翻到嚟，佢唔你攞95分，佢唔會讚你95分好叻噶嘛，佢永遠都會問你，咦，咁嗰五分去咗邊？係啦。即係佢哋，我哋啲移民去到我哋啲中國人啦、香港人啦，移民去咗外國咧，其實一樣，甚至印度人啊、日本人啊、韓國人都係一樣有翻呢個 mentality 嘅。咁但係咧，外國人就會諗，雖然聽落去咧喺佢哋眼中就覺得唔係好關顧啦，唔係好照顧個小朋友啊、學生嘅感受啦，但出嚟 outcome 就真係好咗，係咪佢哋都應該要轉多少少呢一邊咧？係、 嗯、 啊，就唔係好似佢哋而家講緊嗰個。話 self-esteem movement 啊嘛，早廿年就，當然佢而家覺得唔係好成功嘅，就係乜嘢都賺，明明佢冇努力過嘅，都話 well done， 咁但係個小朋友會覺得嚇、啊，我都冇努力過，咁都 well done， 咁我唔使做好啦，就係、是、嗰個位，我哋又話另外一個點啊，頭先嗰兩個 spectrum 啦，一個你可以叫 control 同 care 啦，但另一啲人就會用一個叫嗰、那個 control 就叫 demandingness， 對佢有冇要求啦，同埋 responsiveness 啦、 嗯， 你對於佢嘅情感有冇啲回應啦？咁、 嗯、 其實係咪咧？大家覺得 都幾難去把握嗰個中間位嗱。如果我頭先咁聽話，就係、是、佢其實好可以喺讚佢嗰時候多啲技巧性啦，即係呢個唔特別講啦，即係咩 evidence 啊。appreciate 佢嘅 effort 啊，唔好回收啊，即係類似呢啲咁樣嘅情況先啦，唔計佢。但係的而且確係難拿捏嘅。你頭先講嗰個話有一個文化差異的而且確係，其實我就咁一聽嘅時候咧，其實我都唔係太中意你係咁遮住我嗰五分嘅。 嗯， 講真，即係嗱， 即係作為聽嗰個啊嘛。 係啊，就算講真，就作為做嗰、那個。嗱，因為可能都係因為咁啊，我以前係一定唔會有咁樣嘅遭遇啦，因為佢唔會。特別太理噶嘛，咁、 嗯、 所以佢唔會追我嗰個情況啊嘛，咁但係如果我覺得我咁樣俾人追，我就咁諗翻我 工作咁樣嘅情況啊，其實都好似噶嘛，即係咁好一即係一物相承咁樣嗰只情況啊嘛。喂，我都唔會中意呢個情況嘅喎。頭先佢所講嗰、那個嗰、那個 responsiveness， 如果高啲，理論上係應該好啲。 嗯。 但係當然，如果係揾一個 balance 係好重要嘅、嗯，但係我真係難度好高下咯。 係，我諗呢個位置我回應之前咧都要補充翻少少。頭先大家講緊嗰個 responsiveness 高啲咧，就係喺好多西方嘅國家去比較推崇。主張的一種教育模式啦，就是當他對個小朋友又有要求的時間，他們的 responsiveness， 即是他們回應小朋友的情感需要啊，那個向度呢有多高，那個我們就叫做威信型的一個教育模式 authoritative， 就是他不是、啊、自己話曬事啦，他一方面呢又有一些 rules 的，一方面呢他又可以回應到他的需要。咁但呢個正正就跌落咗剛才 Michael 帶出個 point 啦，就係、是、佢哋朝住呢個目標進發嘅時候呢，係咪都賺、 嗯、 就咩都話哎呀我唔可以俾佢個 self-esteem 冇㗎，我做得唔好我都話哎 pretty good 咁樣 good enough 咁樣一路咁樣講呢啲嘅說話。咁不過我又之前睇到有一啲嘅文章呢，佢話就直情係賺呢個位置又有一個文化差異。就是西方人呢，西方國家呢比較常用的欣賞模式是 verbal praise， 是 即是口頭讚賞、 okay。 而亞洲人在這方面好像剛才 Muse 講可能是 materialistic 一點，又或者他們很比較吝惜或者比較尷尬又覺得講出來其實就是說 I love you 這件事都可以是一種很即經典的例子啦，即 I love you 既然說你叫我現在說中文那個都好像咳咳地的 好咳 好咳啊，是那這個是第一個啦，即是他們怎樣去展現到他們即那個關顧啦、 嗯、 第二個就是管教那件事、 嗯、 我看 那篇文章我不知道是同一篇還是另一篇，他們說其實亞洲人尤其是中國人他們對於剛才講的兩個向度，有一個是愛的展現嘛，即是回應小朋友，他們有一班的受訪者或者一個研究的對象，他們覺得找到就是在中國社會或者亞洲的國家來講，他們覺得管教管他就是一種愛的呈現。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我聽過成龍這樣說是要管的，真的啊、即是他真的很成全到整件事， 他整個人都是很亞洲文化、 啊、我認為這個呢是一個普遍性的情況，我甚至乎當然都我想可能我不夠資料也不夠的經驗 去很闊地很知道很多不同的國家，是但是的而且確可能在內地那個情況呢，甚至乎是個受眾都真的覺得是被管是 OK 嘅， 係好嘅， 係 係啦，即係的，所以呢個情況咧，某程度上有佢嘅根深蒂固嘅情況出現咯。 係， 所以嗰個文化差異就係我哋做嗰兩個嗰、那個 two by two 個 grid 咧，你本身咧其實我哋分開噶嘛。如果 demand 咧，其實我哋西方就會將 demand 擺咗喺即係個管擺 demand 嗰邊噶嘛， 嗯、 即係個要求嗰邊嚟噶。 冇錯， 咁就。下低嗰邊，我哋講關顧或者係回應咧，中國人咧就反而係將佢變咗做一個愛嘅表現嚟，因為我愛你先管你啊嘛。咁所以其實西方嘅 model 喺呢個位咧係唔係好 work 嘅 ，for 我哋中國人。但係我又見唔到啲咩啊新嘅 model 可以很好咁樣可以 capture 到呢一樣嘢咯。 我諗佢又未至於話有一個新嘅 model， 只不過即係我哋成日都想或者去即係同我哋身邊啲朋友講，就係、是、凡係有呢啲唔同嘅西方一啲叫 evidence base 啦嚇，即係或者呢啲研究，我哋都其實要係用多一個角度去諗嚇，就係、是、其實當呢一啲嘅情況擺喺啲唔同文化，的而且確會有一啲唔同嘅情況。就好似頭先 Michael 講，原來佢根本將成個 subconcept 擺咗喺第二個維度底下、去再睇呢件事。咁我哋就要問一個問題：咁究竟嗰個威信型係咪真係完全 100% 係至正咧？定一話其實喺亞洲社會嗰個獨裁型，我哋叫 authoritarian， 其實都有好嘅地方咧。咁我都有睇過另一啲嘅 study， 佢又都咁樣講，我唔記得個名，冇 Michael 咁好記性。咁佢就話，其實喺亞洲社會 authoritarian 咧，即係嗰個獨裁型咧，係 work 嘅，但係佢有一個因素，就係要嗰個親子關係，即係嗰個小朋友同埋嗰個父母，即係個管教者同埋個 receiver 係要有一個正面同埋健康嘅關係。如果喺呢一個前設底下咧， 獨裁型嘅教育模式咧，其實冇乜問題嘅。 有啲咁嘅研究嘅，咁亦都有啲研究，即係同翻呢個一脈相承咧，就係話誒，中國人其實唔識得或者佢唔肯去表現佢話所謂嘅 love language， 唔會讚你啊，唔會同你有嗰啲 physical touch 咧。都唔緊要喎，有啲人覺得，因為其實個仔係 feel 到嘅。 嗯， 有時咧可能就係、是、啊，即係唔需要話好似真係阿媽咁捧碗湯俾你，成劈低碗湯喺度，啊自己飲咯。 即係見到碗湯， 其實 阿 仔就 feel 到㗎啦。 但係呢樣嘢係幾得意嘅。嗱、啊，我諗大家都知道，即係可能嗰啲我哋嘅心理學頭先所講嗰啲 theory 一路帶上嚟，其實其中有一個源遠流長嘅小故仔，就係講緊咩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生育，跟住咧，佢哋有個概念就係我哋應該係唔好掂啲小朋友嘅，因為如果係咁樣嘅話咧，佢係會即係感染到細菌嘅。 嗯， 咁所以咧係應該有一個咁樣嘅隔離嘅。但係之後咧，佢嗰個嘅可能嘅生存率係低嘅。係，跟住咧就轉咗個 approach 咧，就係應該係要多啲嘅照顧啊 ，body touch 啊，或者點樣嘅一個情況啊，佢先至係會好嘅。咁啊，跟住個存活率係高嘅。咁即係話某程度上咧，我哋都某程度上有一個信念、就是，就係尤其是小朋友係透過一啲比較 explicit 外在而且明顯啲嘅一啲嘅，好似頭先咁愛嘅言辭啦。一啲嘅肢體嘅表達啦，嚟到令到佢可以係感覺到或者點。咁當然啦，喺一啲小朋友佢未能夠有一啲認知嘅能力嘅時候，咁啊更加係關鍵。咁即係話，其實小朋友嗰個嘅認知同埋個解讀嗰件事嘅情況，其實好可能係我哋即係低估咗，所以啊而令到咧成日都要 attachment 而中國嘅或者我哋叫做西方東方式嘅一個咁樣嘅情況咧。就反而係個小朋友其實嗰種嘅解讀形式，佢好可能係高嘅喎，我哋低估咗佢喎，佢其實可以感受到。 有機會喎，但係咧去到呢一個位置，我哋就要介紹埋最後一種啦。就係、是、正正都係因為可能我哋係好中西混合啦，即係呢個香港嘅地方，咁亦都係我哋好多 study 都係喺西方帶翻嚟啦。可能好似頭先 Muse 咁講，我唔知會唔會係有部分家長即係都係低估咗呢一個小朋友嘅認知啦，以至到佢哋都開始用呢一個威信型啦。但係咧，都可能喺個技巧上面要再執整一啲。如果唔係咧，就會變咗第四類啦，就係我哋叫做放任型啊 ，permission 慈母 慈母啦，係啦、 okay ， 慈母咁就下一句自己 fill up 啦，嗰幾個字係咪咧咁樣？咁就係佢哋可能要求就開始降低啦，就覺得唔得啊，唔應該太 harsh 嘅喎，都真係好辛苦啦，係咪啊？即係生活有好多唔同嘅煩惱啦，咁就令到佢哋淨係喺嗰個情感需要咧，就以前得到唔夠多啦，可能就係我而家不如俾翻多啲啦咁樣。咁啊呢一個我哋就叫做放任型嘅家長啦。咁但係好唔好咧？咁樣我估亦都係正正好似我哋之前提到就係可能。在呢一種嘅管教模式底下咧，就會呈現到有一啲我哋話係咪即係溺愛型嘅爸爸媽媽啦？就係咧，淨係咧俾好多嘅資源啦，去俾嗰啲小朋友啦，咁其他嘢就乜都唔理嘅。咁啊，不過 study 咧都有一個唔好處嘅，佢話就係呢類型嘅小朋友咧，長大之後咧，好多時候咧佢哋個社交技巧比較差啲。因為咧，通常就係我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啦。另外就係佢哋都比較自我中心啲嘅，咁所以我估即係家長去探討或者去明白呢四個嘅時候咧，要知道各有佢哋嘅好與壞，然之後再睇下自己可能有機會屬於邊一類嘅家長。 係，咁當然西方最好嘅就係又高關顧啦，又高要求啦，咁即係所謂嘅 authoritative 啦，係啦，咁。但頭先阿 Virgo 有講過喎，咁究竟中國人社會係咪 work 咧？呢個其實我真係唔知道，但我自己傾向覺得咧、因為我都睇其他唔係關於呢個 model 嘅一啲 psychological theory 啦，即係譬如有一個叫做Lawrence Steinberg 有個出名嘅心理學家，佢都係專係研究啲兒童啊青少年嘅心理學啦。佢就話咧，最重要嘅所有嘢咧就係愛咯。愛係唔會太多嘅，即係你學其他嘢、其他嘢可以喐，即係譬如我又用翻頭先嗰個啦，一個 demand 個高低你可以喐嘅，因為其實咧你係要因材施教嘅、你生幾個唔同嘅小朋友啦，佢唔可能每一個 make up 到佢嘅 standard， 你係跟翻佢嘅 pace， 跟翻佢嘅程度而去就你嗰個 demand， 呢個可以喐嘅。但愛咧，下低嗰個 responsiveness 或者 care 咧，係永遠都應該係最多最好嘅，唔會太多嘅。如果佢話有啲人啦，即係呢個心理學家話啦。 點解會發現變咗做拜兒出嚟，即係做完慈母變咗個拜兒出嚟咧？個原因係因為佢將愛濕雪條咗另外一樣嘢，而佢係唔知道。譬如係一啲所謂 lenience，譬如就係好放任，好寬嘅，又或者係用一啲物質嚟代替咗真正嘅愛咯。愛呢一樣嘢咧係唔會太多嘅。 可能講嘅意思就即係話佢將愛嘅對於小朋友嘅某一啲嘅定義，佢 distort 咗，即係佢扭曲咗少少，係咪？而令到變咗係縱容話或溺愛，係嘛？即係如果佢只要知道翻究竟對小朋友嘅愛係啲關懷啊，定係點樣嘅咩意思？只要佢知道嘅情況之下，其實呢個咧有幾多就去幾多啦，完全係唔會影響。 佢係咁，佢呢個心入街係咁講。 咁所以其實我哋好多唔同嘅咩 personality 啊、attributes 啊、個人特質，其實都可以擺埋一邊嘅。即係話我哋成日話做一個好嘅家長，又話要有耐性啦。跟住上集又講可能有翻咁上下經濟能力啦，又或者我哋要察覺性好高啦。其實呢啲都冇愛與關懷嚟得咁重要。因為我估有好多一啲唔係幾理想嘅一啲管教嘅結果或者模式咧，係嚟自於佢哋誤解咗。愛或者解讀錯了，他們覺得可能請多去吃幾碗豆腐花，買多幾包薯條，買多幾個玩具車就是愛的表達，但是這個是不是真的小朋友要的東西呢？是不是他們解讀有一些誤會了呢？ 所以現在坊間都可能有一些的訓練叫做訓練個家長的，即可能他是做之前或者剛剛做家長的情況之下，他應該怎樣去作為一個好的家長呢？現在就開始多了這些這樣的訓練，很可能其中一個好即是他 core 的他 course 或者 curriculum， 我想就是說是要他即是 study 一下什麼為之愛，是不是？即是這個即是怎麼為之愛呢？我們怎麼定義呢？應該怎樣出發呢？怎麼為之愛一個小朋友呢？很可能是這個，跟著他就可以根據住呢一樣嘢，其實就按住小朋友跟住嘅情況，跟住你自己就可以去調節其他嗰啲 demand 啊，其他嘅要求啊，咁嗰只都唔定嚇。 係、 okay。 好啊，咁我哋就一連兩集我哋講咗生仔同埋 生完之後 個教仔啦，生完之後究竟會點啦？咁睇我哋再嚟緊喺九月嘅時候或者點咧，就有睇下其他嘅相關性，我哋嘅家教學嘅一啲嘅題目，再同大家討論下，好 嘛 ？OK， 好咁啊，今日係咁多先，咁啊好，我哋下個月嘅第二個禮拜再見嚇。OK， 好，再見，拜 拜。 Bye bye, bye bye。